好，星期二得到，今日系3月30号啊，咁啊，其实系复活节假期嘅第一日，咁咧，我哋放假都系会继续录节目嘅，咁咧，今日有一位嘉宾喺度，除咗我同 Tony， 咁啊，呢位嘉宾咧系喺德国嗰度翻嚟嘅，咁咧我哋就叫佢做齐阿哥啦， 系啦， 大家好，我系齐阿哥啊， 咁啊，齐阿哥系咪做医生嘅咧？ 其实唔系嘅，退休人士嚟噶啦。 退休人士啊，咁啊，即系上咗岸啦 吓。都有做嘢嘅，做少少，即系做嚟过下日神嗰种。 系， 真系好啊！ 即系赚钱买花牌嗰只啦吓，上咗岸啦，赚就冇乜寄托，所以就搵啲嘢搞下。 冇乜能力啊嘛，越做越错，咁啊，宁愿唔做或者做少啲啦。 咁啊，齐亚哥咧，即系喺我哋嘅一间经济环节嗰阵时咧，就会多啲嘢讲啦，因为咧佢系好最有资格讲呢啲嘢嘅。即系嗱，大家听开我哋节目都知道，我哋好中意讲下啲即系啲庄家股啊，啲股市啲古灵精怪 嘅，有啲经济活动，有啲地下经济嘅活动啦吓。 系啦， 咁啊，我个距离唔知道会好远。 我哋远少少，你坐紧少少。 系啦系啦。 咁啊，齐阿哥咧，一间个节可能会即系业界人士、业内人士啊，咁啊会可能会同我哋爆多啲劲料啊。 嗱，咁啊，如果要介绍佢咧，用五个字叫金融界后卫。即係有啲咧就打前鋒嘅，咁佢咧就負責做後衞嘅，咁啊包冇失拖嚇，唔會有失球係嘛？ 守門員啊， 啲功力有翻咁上下， 功力有翻咁上下，即係好少話咧就俾人哋突破到嘅係嘛？咁啊，我哋咧就一陣先至慢慢了解下你嗰個行業啦，或者而家喺德國從事啲乜嘢啦嚇。喂，咁我哋咧時事 講翻時事 第一節。一頭兩節都要講翻時事先，咁你有冇睇新聞啊？翻到嚟香港 呢兩日忙啲，不過都有留意到，好似有啲咩恐嚇信嗰啲係嘛？ 係啊，嗱咁啊， 因為恐嚇信事件，我可能一間講，可以可能講咗單官司先。 係啦，其實其實係一模一樣嘅恐嚇信嘅內容咧，同單官司就少少關聯嘅。嗱，咁我哋講咗呢單官司先啦，就係咧事源有一個姓黃嘅。茂里嚇，咁、咧就入品就話要 DQ 呢個歐樂軒嘅議員資格，係啦，咁啊嗰個叫做黃大海就唔知係咪真名嚟㗎，係咪掛名咧？ 哦，咁佢打得官司應該都用真名，冇得用假名。 哦，咁樣呢、這個唔知係佢係咪有個兄弟叫黃大剛咧嚇？好多時係咁啊嘛，話兩兄弟有大剛有大海嚇。 咁咧，我哋即係呢一節一定要講啦，因為呢單嘢嚇，佢哋話沉冤待雪啊！ 哎呀，咁今次咪叫做咩咧？叫做冤沉大海喎、啊。 冤沉大海， 黄大海咪沉咗落大海咯。 系啊， 系嘛？咁样伸唔到冤喎，咁点算啊？俾个法官 唔系嗱，讲讲内容先，唔好咁快讲。嗱，事源就咁嘅，即系咧呢个港岛区啊，即系311补选咧，咁啊呢个欧乐轩战胜陈家沛啦。咁咧之后咧，佢哋其实系选下嗰阵时发现嘅，就选下咧就发现咧阿欧乐轩咧。就係佢哋發現，原來有一次嘅示威活動入面咧，歐樂軒咧就曾經咧就喺中聯辦門口就焚燒基本法。咁佢哋發現咗呢單嘢之後咧，咁佢就一路都冇喺選舉裏面做出任何行動啦。咁可能淨係除咗阿陳家沛喺論壇嗰度 有 就提出嚟， 有寄嗰啲叫抹黑電郵啦， 係啊，有寄七宗罪電郵啊咁樣啫。咁咧結果個選舉大家都知啦，咁啊歐樂軒戰勝了陳家沛。咁咧，咁啊呢個建制派就唔憤起啦嚇，咁啊黃國興咧就揾到佢嘅即係啲街坊啊，就叫黃大海，就出嚟入禀高等法院司法覆核，要求咧就係取消歐樂軒嘅參選資格。 咁啊依個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噶啦，你一般市民去 DQ 咧，依啲咁嘅官司咧，九成九都輸嚇，因為咧依啲責任係政府做噶嘛，係咪？幾時輪到你市民出嚟邀功啊？如果個個都得嘅話，咁喂，仲使有官嘅係嘛？ 咁選舉主任已經審過一次嚟㗎啦。 係咯， 佢今次個覆核就係話覆核個選舉主任個 當時唔知 決定係錯誤嘅，係話個決定錯誤嘅。 係， 但佢又有另一個關㗎，即係佢又話係個選舉主任其實係冇權俾佢入閘。 哦， 咁啊，法官就話：喂，唔係喎，你搞清楚啲先啦，到底你想行邊條路線？咁啊，亦都有選舉呈請，你又唔做，你又走去司法覆核。 佢冇 interest 嘛？選舉呈請， 選舉呈請佢可能唔係嗰區選民添，咁啊變咗就直情有，咁啊搞唔掂啦。總之佢係急就章嘅，成單嘢都係。 咁啊，依單嘢我哋都覺得係冇乜可能噶啦。即係政府要 DQ 咧，就有機會入；咁你啲市民咧就 DQ 就難啲。 哦，市民 DQ 好似冇試過成功喎，即係 so far。 係啊。 DQ 咗六件啊嘛。 系咁耐以嚟， 有啊，郑松泰都人生 良友啊， 日本要 DQ， 但系都 即系成功啊，成功嗰六件啊， 成功要做政府嘅，即系佢话 成功嗰六件全部都系律政司入品啦，全部唔系市民入品嘅。 系啊，咁哇，如果唔系咁鬼请个律政司做咩啊？梗系要做啲成功嘅个案噶嘛，你市民咁易想成功，咩你嚟做啊？系咪？ 咁梗系啦，个个都顶到郑若骅个位，咁郑若骅仲有位，仲有订企， 冇错， 同埋撑郑若骅嘅人仲有订企嘅。 唔系啊，你要分下赃下啊嘛，吓你做晒系咪啊？唔得噶嘛，所以呢啲人咧，其实都系俾钱呢个律政司洗下啦，嘥少少堂费啊，咁啊。貢獻喺香港嘅經濟。 哦，唔係佢個堂費係輸俾佢個對方，就係應該係嗰個鄧如鄧鄧咩啊？嗰、那個 選舉主任鄧如欣係嘛？ 鄧如欣同埋 嘅 歐樂軒嘅歐樂同埋歐樂軒 嘅代表律師係嘛？ 唔係佢仲費就輸俾鄧如欣同歐樂軒，咁實際上都係俾翻律師費嘅等於。 咁政府賺錯咗仲費都叫做有多少公帑落袋啊？ 哦，政府冇嘅，政府冇。 咁大海無量， 政府冇。 但無量冇錢賺。 唔關政府事噶嘛呢單。 佢實係。 哦，咁即係佢哋律師代咗啲啦。總之咧，我哋其實逢係有錢喺街度流轉咧，就係經濟活動嚟噶嘛，係、咪？所以咧已經係製造咗 GDP 出嚟，對 GDP 已經有貢獻，係咪先？咪食咗一人食一篤屎啊，都可以製造二十億 GDP 啦。 唔係咁咧， 咁你輸咗仲費，咪仲都促進咗經濟咯。 呢唔係呢個肯定係噶啦，不過只不過啲錢就經律師咁派啫，因為律師收咗錢又再出去消費翻喎。 哦啱啊，嗱，如果律師出去鋸個牌咁啊，嗱，餐廳又有得益，係嘛？夜晚去揼一骨，去揼下骨，咁啊嗰啲叫做咧骨場又有得益，係咪？所以咧造福好多人。嗱，咁呢個黃大海咧叫做咧 未講完喎，嗱，仲有喎，即係嗱最有型嘅地方係佢哋輸完之後咧，佢哋係開咗一個好型嘅記招嘅， 係 後邊係四隻大字就沉冤待雪， 係 咁咧，我仲留意到咧，當佢哋即係見完記者之後咧，咁咧阿黃國興咧就係搭住阿黃大海嘅膊頭，幾乎咧係想喊出嚟咁嘅黃大海，佢哋係真心嘅。而家嗰啲即係撐建制派出嚟去做呢啲司法覆核嘅人，佢哋係覺得自己係做緊啲正義嘅事，係失敗咗。 即係咧叫做咧點講啊？正不能勝邪，俾啲邪惡咧就得到即係點啊？公義唔能夠得到伸張係嘛？ 俾阿黃國興點咗啦，你真係慘啊！ 唔係啊，即係好慘。如果佢哋嗰種諗法咧，係即係我哋有啲人咧，即係會覺得啊，呢啲人收錢先係做嘢，其實唔係啊。 正所謂咧，呃人唔緊要，最慘呃埋自己啊嘛。 係啊，唔係呃啊，佢哋係真心相信啊。 入咗六㗎啦，佢完全都。 佢哋已經係真心相信咁樣做咧，係對於依個民族，對於香港係好事。佢哋要制裁你哋依班人渣，即係1967年咧，咪成立啲鋤奸隊嘅。喂，嗰啲人出嚟放炸彈咧，佢哋諗住係出嚟鋤奸嘅。你哋係奸啊嘛，所以咪鋤咯，係咪？佢哋都係咁嘅心態㗎。咁當然咧，鋤奸失敗，佢就覺得啊，我對唔住國家，對唔住民族，我好驚佢哋會自殺啊！最好即係黃國興 應該唔會啊，黃國興傷心就應該係即係可能係港島區冇位啦，都係冇位俾佢入翻。 嗱，黃國興唔會自殺啦，佢肯定佢依條友精甩尾嘅。我驚 黃國興唔會，黃國興而家喺東方都唔知幾開心。 係啊，唔係啊， 將國興踢爆 國，而家國興踢爆咧取代咗前芒果佬咧，就做咗 鬱敏踢爆， 做咗鬱敏個位啊！而家亦都唔知幾著數嚇。咁啊！但系我驚黃大海會自殺， 係應該唔會嘅， 好難講。你知咧，嗰啲人咧，即係外國嗰種情懷得唔到宣泄， 經濟上有損失啊嘛。 係經濟有損失，不過佢哋都有多少家底嘅，即係嗰可能使十零廿萬就唔係咩錢。問題就係咧，佢哋嗰種挫敗感咧係一種外國，而外國對於佢哋嚟講仲會輸官司，依個咩世界？ 輸俾港獨勢力啊嘛，喺佢哋立場嚟講。 係啊，唔係啊，輸即係佢外國得嚟仲要輸官司咧，呢種心情好難接受。你明唔明啊？ 明。 所以咧，佢哋嗰種心情，我認為咧，佢哋好大機會自殺，即係應該警方或者黃國興要24小時派人嚟監視住。 仲有即係呢件事可以睇到，就係同我哋之前嘅預測都好似，即係同我哋嘅分析。 係。 即係而家呢個建制派，尤其是民建聯、工聯會 係 等人嘅勢力係走緊下坡， 絕對走緊下坡。因為咧，你見林鄭上台，其實我哋分析過噶啦。林鄭咧係嗰種叫做咧好高高在上，覺得自己係嗰種傳統嘅港英統治精英階層。佢哋係會睇唔起一啲唔識英文或者咧覺得你係唔識英文嘅人，包括黃國興一睇就知道唔識英文。 咁好明顯啦， 係咪？就算識都唔會識好多個，可能串唔齊24個字，有 I 同 O 漏咗嘅，係咪？咁所以咧， 可唔可以叫佢喺國興踢爆嗰度覆我哋啊？喂！ A 字二聲 英文用英文講，嗱講得好過陳家沛就你贏啦，黃國興唔係好難嘅啫，贏陳家沛應該。 One second 啊，唔係。 first，number two， 我自己都搞到亂曬。 three， 我自己都搞到亂曬。 你只要講到 one two three 就贏噶啦，國興，國唔使覺得灰心啊。 咁啊嗱，呢單嘢咧就即係告一段落啦。咁但係咧又衍生到另一單嘢，黃國興今朝早咧去報警。他說收到恐嚇信的個議員辦事處，因為他現在做區議員嘛，做一個區議員仔，當然已經是叫做 他真的跌下來，就是從這個立法會議員，尊貴的立法會議員跌回做普通的區議員， 不是做一個區議員仔。那你想想區議員仔都要還要收到這個叫做呢， 他覺得我明白哥哥興的心情，他覺得是自己應該出線去作為一個區議員，又是一個前立法會議員，他覺得他可以抽低歐樂軒，但他又抽不贏這個新民黨，拿不到陳家沛的出選資格。 怎知道你陳家沛就叫做 喪權辱國， 陳家沛用盡了我們工聯會，即如果我是黃國興，用盡了工聯會我們的資源去拿我們的選票，都要輸給這個區區的歐樂軒。 這個呢其實在黃國興的心目中呢，他是會即是怎樣，他那種鬱結是更加難解的，是不是？你派我去就贏咯，為什麼派個女人？ 一早叫你派我去 啊。是啦，就是這個說話就跟中聯辦說的可能，是吧？那麼現在呢事已如今，即是去到這些田地呢都沒辦法的了。問題是今天呢都收到恐嚇信。人家那些在有一封是日本寄來的恐嚇信，寫日文的，不知道是不是要黃國興。你知道日本呢，我去問過日本那些粗口呢是得八加一撈的，原來沒有其他粗口的。 日文好像真的沒 有。沒有的，原來我特地去問，因為每個地方我都想了解日文有沒有粗口。沒有的，就是笨蛋，就是這樣的。日本人不會罵老母的，不會罵性器官的，不會罵性器官的，即是是中國人先至有啲咁嘅咁多，又詛咒人哋嘅祖宗啊、父母啊，同埋男女性器官嘅 交流。唔係你讀日文，你知啊？日文其實好斯文嘅嘢嚟㗎，一個好講禮貌嘅語言。 古代人嚟㗎嘛，係 啊，唔講過啲，即係好似我啲古文咁啊，冇鬧人嘅嘢㗎嘛。 係咯，真係我真係估唔到啊！所以咧，佢嗰封內容咧，即係恐嚇信嘅內容咧，我諗都係非常之斯文㗎嘛。啊，咁但係點解日文咧？大家諗唔諗到啲咩關係咧？嗱，建制派有個解釋嘅，佢就係因為咧，這個歐樂軒同埋周庭咧都係好喜愛日本日本文化，而周庭仲係講得流利嘅日文，所以咧， 我記得歐樂軒係做一個節目係 講 日本動漫， 講日本動漫嘅， 仲唔係你咁啊？ 係啦，冇錯啦，就係肯定係你兩條友，係嘛？ 起碼仲一個， 就算唔係你哋自己親身做嘅，都係你哋啲 fans， 係嘛？喺日本咧就寄封恐嚇上嚟咧，就威脅可能要殺死。這個黃國興好乜都好，喂，咁但係咧，大家有冇忘記即係以前八十年代啲港產片好興咧，啲恐怖分子就係赤軍，就揾啲日本仔咧嚟做噶嘛，係咪？咁日本有赤軍噶嘛，嚇、啊，咁周圍去綁架勒索啊，又放炸彈又剩，喂，咁你唔能夠即係百分百話係歐樂軒咧，可能赤軍做嘅咧，會唔會咧？ 赤軍會唔會關心香港嘅政治咧？ 我唔知啊，可能見你黃國興樣衰咯，係咪？純粹替天行道咋，冇其他嘢噶。 係，唔係就黃國興收到咧，即係又好難話同佢呢單 DQ 官司似乎係，即係好難話冇關。 有啲拉楞噶， 亦都會唔會係一個自導自演咧？ 咁啊唔知喎喂。 嗱，官司啱輸完啊，沉冤待雪，記招又開完啦。 喂，好簡單啫嘛。 頭先嗰種鬱結啊，即係翻翻頭先嗰個嘛。 啊，封信都琴日出先噶嘛。 係。 唔係，今日拎出嚟咯，即刻。 今日。唔係啊，佢話星期二收到嘅。 星期二收到。 佢話星期二收到嘅， 而家先拎出嚟。 係啦，好明顯官司輸咗先拎出嚟。 係開完記招，因為冇下文啊。 有個好大問題啊！是不是你哋工聯會邊個去咗最近去日本旅行啊？ 我覺得佢拎張信，同時拎封信咧，似娛樂圈嗰啲姐仔冇 exposure 嘅新聞，就 keep 住有人記得佢，冇理由人人收信，我冇翻收信噶嘛，頂 keep 住炒作啊， 係啊 ，keep 住佢有 好多姐仔咧，特登係露邊度走光啊，就揾啲夾埋啲記者嚟影啲走光相，跟住咧就變咗第二日嘅娛樂版私人。 係啊，喂，因為黃國興呢排好紅噶嘛，做呢單嘢，佢好已經好耐冇試過咁多即係曝光噶啦。佢好興奮啊！跟住咧，一開完記招，官司輸埋，就已經冇曬曝光咧，即係隻嘢唔夠 hit 啊！ 一見到咧啲 media 一講嘢流，即係越嚟越少咧，跟住仲有一招未拎， 刺激 就到底拎埋張出嚟， 係啦， 仲有我都有信，唔 係收信唔夠㗎，國興，下一次要安排俾人打㗎啦。 打咧就可能成本重啲，因為咧你影到咧好大機會差佬破案噶嘛。 又或者可能揾啲南亞裔嘅又屈唔到落去嗰啲港獨勢力嗰度。 南亞其實喂揾人整封信喺中東。 係啊，喂揾人啊喺大馬士革寄封信嚟，就寫用阿拉伯文寫，就話咧我哋係代表啲真主黨，又或者咧代表喺呢個叫做咧嗰邊乜派都好啦嚇。咁啊寄封信嚟啊，或者尼日利亞就話咧我哋係伊斯蘭祈禱團。咁、咧，目的咧，我哋要將你王國興咧就斬首，啊，跟住我整封橙色嘅嗰啲改圖咧，將佢個頭 key 落去嗰個跪喺度嗰個鬼佬度，跟住咧，你就係咁嘅下場啦，咁樣。但係咧有個問題，佢就算咁做咧，啲人都唔會信嘅。啱啱講即係以為你要肯定定係你自己做 嘅，改圖更加似自己做。 喂，邊個睬你啊，王國興？喂，你諗下日本啊，邊個識你啊？是不是啊？喂，真的好好笑 啊！是，即是你，所以我咪俾条桥佢咯。我哋好中，我哋呢个节目好中意俾啲桥建制派啊 嘛。系喎，嗱，王国兴咧，佢咧就唔使搵人咩嘢。其实好多时候，好似嗰上次林子健样，自己咧 系嗱，攞大髀出嚟， 搵掟书机，跟住咧就话俾本土派绑架， 系咯，俾人绑去日本，坐西楼艇。 边度都冇所谓啦，总之咧唔好咁多 cam 嘅地方，自己醒目啲。 咪你计翻个时间、啊， 今次醒目啲啊！ 失咗几多日啦、啊，去日本、 啊。今次醒目啲啊，唔好周围行旺角啊，如果咪又俾人哋认到你啊，吓系咪先？今次咧就会请个帮手喺背脊钉落去，吓咁啊自因为自己钉咧，你痛嗰下你会缩噶嘛，唔敢钉第二下噶嘛，搵人钉佢。系嘛？咁样就可以就 O K 嘅。如果王兴吓、 苦肉计， 苦肉计嘅话，即系可能会触动选民吓、投晒啲票俾佢，可能做票王咧。 系啊，下次啦吓。 真系得 嘅。系啊， 而家啲人玩同情噶嘛。 不过咧， 不嬲都系啊。 不过陈水扁挨一枪即赢。 唔系啊，不过港岛区冇补选。所以咧， 唔系佢话其实呢条桥我谂咗啦，不过唔谂住用先，暂时用住。 咁下次咧，佢出街可能俾人剥穿头，跟住咧就包住个头出嚟选，哇，好大机会赢，唔系讲笑。 掂啊，可以讲咪方东升， 系啦，东方升， 东方升， 东方升，喂，包住个头出嚟包赢，下次系嘛？ 咁啊，情愿代选。 喂，个系啦， 我哋不嬲都话噶啦，嘅选举系即系一个受难啊。即系一个 悲情牌， 悲情牌 系啦，最好就系咁样。咁咧， 你越惨个样，啲选民系越同情你，就越俾飞你噶嘛。 喂，咁今次其实唔系净系王国兴，其实都有其他人俾人收到啲恐吓信噶，佢哋都系收到日文恐吓信，好似郑若骅啦， 就是一张好像海报咁嘅嘢。 哦，选举主任，我两个选举主任， 两个选举主任系啦，加个郑若骅。 喂，呢样我唔系好明白。咁你鄭若驊同選舉主任其實唔係好拉更嘅，一個僭建啫，僭建唔使死係嘛？嚇？ 唔係佢覺得佢係即係唔俾佢參選啊嘛？即係 DQ 咗啲參選資格。 咁唔關 鄭若 驊 事 㗎嘛？ 理論上 當咗係佢背後俾 instruction 個選舉。 咁點解唔俾林鄭落去啊？冤有頭債有主，嗰個先係啊嘛。 佢話因為鄭若驊俾咗個 legal opinion 佢。 Tony 其實講得啱嘅，不過呢個我哋背後估啫，佢有俾佢應該有俾法律意見嘅。 唔係啊，你加埋 律政署出嘅就唔係律政司司長自己出噶嘛？ 唔係啊，你係起碼加埋林鄭，佢咪四個啊嘛，還定你都係咯。嗰幅相有乜問題都加多個落去，即係依樣嘢有啲唔公平啦，對林鄭， 係嘛？走漏咗佢 嘅，冇錯，點會留得佢啊？一定佢係主謀嚟啦。 張圖唔夠大 嚇， 張圖唔夠大。 喺上面加咯，張圖整長啲咯，喺上面加林鄭落去咯，係嘛？ 咁呢張嘢咧，睇嚟睇去咧，就唔係好似一封恐嚇信啦， 似係嗰啲海即 係似一張改圖啦。即係如果你去過日本旅行，你就知啊，其實佢係啲警方嗰啲通告咧。哦，拉嗰啲通緝犯就係咁樣樣咁樣嘅方面嘅， 啲涉嫌賣淫嗰啲係嘛？ 係啊，即係將嗰啲唔係屬於嗰啲通緝犯，通緝犯就係咁嘅嗰張海報。 哦，咁樣嘅，咁啊，佢哋都即係收到呢啲咁嘅信，係咪都去報警？好似係早幾日已經報咗警咯喎。 係 會唔會好驚咧？唔識睇。 其實佢都睇唔明 白。收到呢份嘢，有張海報，見到有自己嘅樣子，但又唔知係咩嚟咁樣，係嘛？唔會驚㗎。 收到呢啲 case， 通常咪又掟翻個日本，跟住咪搖下起，咪當冇嘢做住咯。 都好難查到一個下文啦， 好快收工啦。 會唔會揾日本嘅國際刑警協助啊？看看誰寄出來驗下封子文先，因為最後驗都是人家自己有來的。 叫咗你哋做嘢小心啲噶啦，一陣有秘書又上俾個真係寄嘅封信，係嘛？ 上面自己俾，即係啲選舉書下面啲僆喎。 係啊，嗰啲咩秘書啊，嗰啲 選舉事務處發出嚟，原來 係啦，原來個政治邊個政治助理佢寄嘅，自己唔覺意貼郵票，又撚口水落去，又驗撚到 DNA。唉，老實講啊，做嘢小心啲。嗱，咁啊，呢節咧又完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傾第二個話題啊。 好。